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快板书是大家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快板书从无到有已经发展了将近100年，那在这100年的发展历史当中，自然也有很多经典的名段，让喜爱它的听众是乐此不疲，百听不厌。在这些快板书经典名段中，有传统段子，也有创作的新编段子，但无论是什么段子，都有着贴近生活、贴近百姓的特性。1973年，北京的著名快板书表演艺术家梁厚民和他的同事刘思昌，根据小说《骏马飞腾》改编了一段脍炙人口的段子《酱姑娘》，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我是王一。今天又是我们欣赏经典名段的时间了，那我们要听到的这个段子就是《酱姑娘》。当年梁厚民在演唱快板书《酱姑娘》的时候，唱到虎皮黄这匹马替坏人李满堂的时候，加上了戏剧中的身段，让人看的是非常的过瘾。而唱到最后，酱姑娘骑马奔驰在千里草原上的时候，她把蒙古族舞蹈的骑马步加进去，边说边跳，加上竹板扣出的马蹄点的节奏，取得了难以想象的剧场效果。可以说这个段子在当年和奇袭白虎团一样，是最受听众欢迎的快板书段子之一。虽然这个段子中有一些当时时代的用语，但并不影响听众对他的喜爱。好了，一起来听这个经典快板书的段子吧，梁厚民演唱《酱姑娘》。 草原上百鸟任飞翔，骏马成群牛羊壮，大牧场一派好风光，忽听一阵马蹄响，烈马嘶鸣像脱缰，有匹马暴跳如雷，拴在一棵大树上，马背上骑着一位姑娘，这姑娘头上搭着红围巾，穿着一身学生装，两个短辫朝上撅，抓紧马鬃手不放，突然这马前腿跃腾空起，猛撂蹶子后腿扬，就听啪嚓一声响，把这姑娘摔出有一丈，这一下摔得真不轻，放小伙子都够呛。可这姑娘咕噜一滚爬起来，抓着马鬃躺的一下她又骑上，这是一个有名的酱姑娘，她就是共青团员江红芳， 插队落户不到一星期，他的将劲人人都赞扬。来插队，下了火车，汽车他不坐，他背着行李带干粮，80里徒步到牧场。在外草原风沙大，他专找风口去乘凉。酸马奶闻着恶心喝不惯，他咚咚咚咚一气灌了四茶缸。他是一股犟劲儿，要适应草原新环境，立志扎根在边疆。今天他骑的这匹马名字就叫虎皮黄，这马性子暴烈，想吃炸药长大的。马群里经常有马被他伤，犟姑娘听说烈马能出好战马，决心要驯服虎皮黄。牧场有个马具保管李满堂，又是夸奖又捧场。哎呀，好姑娘啊，你可真有勇气有胆量，头脑里就是没框框，来给你鞭子，骑上你就狠狠抽啊，这硬鞭子能把烈马降啊，去吧，骑上吧，你准能驯服虎皮黄。没等天亮，这姑娘挥鞭上了马，虎皮黄是横冲直撞发了狂，折腾了半天才把他摔下去，没料想他躺的一下又骑上。虎皮黄心想，这姑娘可是真够犟啊，他不怕摔，不怕晃，不怕摇，不怕逛，就像粘在我身上了。虎皮黄当时鬃毛都炸起，四条腿一弯就要往下躺，只要这马躺倒一打滚，将姑娘不死也得受重伤。眼看着意外事故要发生，这危险时刻真紧张，猛听得啪啪两声鞭子响，有一只大手勒住了缰。吁，虎皮黄光阳脖子不能往下躺了，在面前闪出一人，身量不高，很健壮，精神抖擞，红脸膛，他正是党支部书记格尔桑大叔，在关键的时刻勒住了缰。见姑娘跳下马来，不知怎么回事，抬头看老支书面带笑容，很慈祥。老支书，我一定要驯服虎皮黄。红方啊，谁叫你冒冒失失骑生马的？是李保管，他说这硬鞭子能把烈马降。哦，是这样。说到这儿，就听腾腾一阵脚步响，跑来了队长张永刚。哎呀，江红方，你看这有多危险啊，你居然敢骑生马虎皮黄，要不是支书你就压成柿饼子了，你可真是太莽撞了。张队长急得直劲喘粗气，呼哧呼哧拉风箱。可老支书对青年的闯劲很喜爱，点点头叫声江红方。红方啊，张队长的批评是爱护你，干革命可不能光凭犟劲有胆量，遇事要多动脑筋想一想，这犟劲有时能使你做出有益的事，可也容易被人利用，会上当。革命热情要跟科学态度相结合呀，以后我来给你当个教练怎么样啊？ 那太棒了，我保证一定用心学，尽快驯服虎皮黄，支援部队保边疆。 好，你掸掸土快去吃早饭吧，齐木格大娘已经给你做好热面汤了。 是， 见姑娘转身就像飞一样。老支书回过头来叫永刚，永刚啊，年轻人这股闯劲儿很可贵啊，我们要正确引导来培养。 嗨，我也是希望他们快成长，真是恨铁不成钢啊。 钢是红炉来冶炼，光恨不能恨出钢。当把这么好的苗苗栽在草原上，要靠我们精心照料勤除胖。 永刚，草原上都知道，好骑手不能骑生马，好猎手不可动闲枪，正派人不会教唆孩子骑生马，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老支书语重心长一番话，张队长就觉得有千斤重担在肩上，从此后他对知识青年更关心，生活生产样样安排很妥当。老支书精心教骑马，见姑娘越练越刚强，他为了摸清马脾气，主动要求亲自饲养虎 皮黄，渴了给他送面汤，热了陪他去乘凉，脏了拿水刷身上，乏了给他挠痒痒。虎皮黄最爱吃酱姑娘拌的料，甜丝丝的特别香。皆因酱姑娘的妈妈给他寄来一包水果糖，他为了给马家营养，一块都没舍得尝，他全都喂了虎皮黄了。在这一天，老支书要到旗里去开会，为安全不许他单独骑马，定了规章。酱姑娘逼得在院里直转磨呀，他没地儿练，躺的一下骑上墙了。嘿，心说这要有不安的练习够多好。想到这儿，立刻去找马具保管李满堂。李保管一听，这可是一个好机会，他眼珠一转，热情支持又赞扬：“哎呀，太好了！我们贫下中牧支持你，年轻人真是敢想又敢闯啊！这是五号鞍子，拿去吧，还需要什么只管讲，去吧，好好练，练好本领保边疆嘛！”啊！酱姑娘拿着鞍子真高兴，跑回去就把鞍子搭上了墙。她练平衡，练腿力，感觉像驰骋在千里草原上。在这时候，别的青年也来到了，有季红、大楼、王小胖。小胖子骑着鞍子乐得嘴都合不上，他抡着鞭子啪啪抽了两下墙，嘚儿驾，嘚儿驾，驾驾。哎呀，可惜这马不会动啊。大卢说，可别动，要动那就塌了墙了。几个青年足足练了一上午，练完了就把鞍子还给李满堂。第二天正打算多借鞍子来推广，不料想发生了严重事一桩。牧场里的骑手们在训马过程中发现虎皮黄表现很反常，收牧回来接下鞍子仔细看，啊，马背上几处被磨伤，这马疼得直哆嗦，顺着伤口冒血浆。张队长一看，心疼得直跺脚。李满堂唉声叹气直嘟囔：“哎，可惜呀，这下可毁了虎皮黄了。这驯马最怕伤马背呀、啊，背一伤，连驯马计划都要受影响了。”张队长一听，就像刀子剜心一个样，伤马的事今天一定要追查。李满堂拿起鞍子一张望，哎，这五号鞍子酱姑娘借过呀？ 什么？ 嗨，也怪我责任心不强啊！ 先别说你，他借鞍子干什么？ 他借鞍子去骑墙了。 骑墙？哎，你怎么借来他？ 不借哪儿行啊？有些事情很难讲啊。哎。我坚持原则也不够，让他拿去连玩带闹乱骑墙啊，会不会是这鞍子上边出的事儿啊？ 张队长夺过鞍子一打量，哦，这是把墙上的沙子带进去了。 嗨，可不是嘛，生把马割成了这个样，这些青年可得好好管一管了，再不管这牧马场快改成屠宰场了。 李满堂火上浇油几句话，张队长气得火都顶在脑门上。他转身刚要去找酱姑娘，一抬头正好来了知识青年一大帮。 王小胖高高兴兴叫队长：“队长，我们想了个好办法，要多借鞍子练骑墙。”“ 什么？还骑墙呢？ 你们骑墙把沙子带进鞍子里，已然割伤了虎皮黄。”那虎皮黄连着酱姑娘的心，见马背流血，心疼的眼泪湿眼眶。 队长，我用完鞍子里外都打扫了，怎么会有沙子把马伤呢？你能保证没沙子吗？ 李满堂急忙搭了腔：“队长，这沙子镶进鞍屉里，扫几下哪能扫得光啊？”说着话，夹起鞍子就要走。 慢走，我看看。 人群中走出格尔桑，老支书在旗里开完会，胸有成竹回牧场。刚才的事他从头至尾都看见，这才叫住李满堂，接过鞍子细查看。哦，真有沙子里边藏。老支书心明眼真亮，从屉缝里抠出个东西兜里装。 他知道可能有人搞破坏。好，因势利导，让青年们在斗争当中来成长。想到这儿，一回头再找知识青年已经不见了，牵着伤马全都回了饲养房。这些生龙活虎的小青年可都跟往常不一样。季红撅着嘴，大楼脸冲墙，王小胖一屁股坐在门槛上，气得圆脸都变长了。哼，咱练骑马不受表扬挨顿批，我越想这事儿越窝囊。哎，怨自己城市生活不去过，偏到这荒坡草原苦地方。江姑娘一听不对劲儿，小胖，你怎么会有这思想？ 啥思想？有的贫下中牧也这么讲。 谁呀？ 就是马具保管李什么堂。 听他跟我这么一讲，我真想请假回沈阳。大卢说，你有什么理由来请假呀？ 啊，我就说 我想家想我娘了。哼， 帮主，小胖，你刚到草原的时候决心够多大呀？怎么受点挫折就摇晃了？李满堂这话有问题，要抵制，不能受影响。毛主席对我们寄托多大希望，贫下中牧处处关心咱成长，草原上大有作为，天地广，我们要深深扎根更坚强。 说得好啊，小闯将，可不能受点挫折就泄气呀、啊、要锻炼自己能够经受大风浪。 大家一听声音就知道来的是党支部书记格尔桑。同学们，伤马的事对我们是个教训，它能使我们心明眼更亮。我们要追根寻源查真相。老支书思想教育抓得紧，青年们摩拳擦掌斗志昂。江姑娘当时详细做了汇报，老支书又带领大家查现场，青年们纷纷议论提线索。调查完，老支书立刻去找张永刚。永刚，据了解，这案子确实扫净了。 啊，那怎么会割伤了虎皮黄呢？ 老支书从兜里取出一块尖石头，你看看，就是他把马割伤，这石头土墙上根本就没有，很明显是有人故意往安提缝里藏。 啊，张永刚闻听就一愣，这是哪个坏蛋黑心肠？ 我问你，是谁教唆孩子骑生马？是谁散布流言挑动青年离边疆？是谁表面支持骑墙练，可背后又讲伤马因为是骑墙？他从中耍尽两面派，就是马具保管李满堂。 他平时工作表现还不错呀。 他这是伪装，积极造假象，我们要切开瓜皮看内容。我到齐里开会了解了这件事，据调查，他可能是坏人来隐藏。 啊，可他生一匹马有什么用？ 他这叫一敲两个响，这马连着你和青年的心，借你的手把青年的热情来磋商，让我们插队工作难落实，在政治上造成坏影响。老支书一针见血把敌人的阴谋来戳穿，张永刚心潮滚滚似翻江。永刚，这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如果我们不警惕，就要吃亏上大当。李满堂不会到此就罢休，他必然还要破坏施伎俩。 好啊，我马上布置民兵连严密监视李满堂。 好吧，当天晚上在队部召开了支委扩大会，研究措施把办法想。李满堂这两天闻着花不对了，他表面镇定心里慌，听动静看风向，恨不得把耳朵拽起半尺长。哎，这一天电闪雷鸣，天色变，黑暗中钻出马具保管李满堂。他知道江姑娘刚去队部开过会，没回宿舍，来到了饲养房。他蘸唾沫捅过窗户纸，朝着里边细张望，见江姑娘正在灯下写材料，标题是揭发李满堂。啊，他真的搞到我头上，吃 哧喽一道闪电光，李满堂的人影映在窗户上，紧接着咔啦一声劈雷响，当时吓得脸焦黄。嗯，你来一个借马杀人计，马一惊我叫你们全遭殃，将姑娘必然追金马，趁着乱我给他来一个冷不防，先叫他死在我的马蹄下，我再套回金马还能立功受表扬，看你们插队工作怎么落实，混乱中我定能安安稳稳来隐藏。想到这儿一哈腰钻进马棚里，看准了那匹虎皮黄，一伸手把缰绳解下来，噌掏出匕首明晃晃，我只要往马背上猛一刺，似乎痕迹不能留啊。哎，他抽起了一根顶门杠，恶狠狠照着马背砸下去。嗯，就觉着杠子后头特别有分量，回头一看傻了眼了，见姑娘双手抓住顶门杠，李满堂你要干什么啊？这家伙眼珠一转来伪装，哦，嘿嘿，是红方啊，这么晚你怎么还没睡？嘿，这马跳槽闹得不像样，我真想给他一下子，不打是驯服不了虎皮黄啊。李满堂，你不要再耍两面派，我早已看清你要搞什么鬼名堂，你快把刀子交出来，唯一的出路就是老老实实向人民来投降。李满堂知道自己暴露了，他阴险毒辣似豺狼。哎，姑娘，你看那虎皮黄怎么出去了？见姑娘一扭脸，李满堂双手举起顶门杠，照着姑娘头上砸下去，就听着啪嚓，哎呀一声，咣啷啷。李满堂扔掉顶门杠，脑袋上挨了个大巴掌，打的这小子两眼冒金星。他定神看啊，正是党支部书记格尔桑。李满堂拔出匕首扎过去，老支书闪身躲一旁，照他手腕的踢一脚，嗖的一声，只见刀子上了膛。张队长这时也赶到，一拳打的后脊梁。李满堂身子一摇晃，嘣，脑袋正好磕曹帮。虎皮黄抬腿就是一蹄子，李满堂扑腾一声撞南墙，他脑袋差点进脖腔。在这时候，民兵和知识青年全来到，当时摁倒李满堂，掰胳膊拧大腿，吃楞吃楞绳子响，就像滚珠一个样。到后来见姑娘驯服虎皮黄，你看他飞身跨战马，扬鞭头高昂，驰骋在千里草原上，笑迎草原暴风雪，永远革命奔前方。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梁厚民演唱的经典快板书《绛姑娘》，这个段子在上世纪70年代初真的是风靡一时，并在年轻人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这个段子中，梁厚民对打板又有了很多全新的尝试，比如我们就听到了类似于马蹄点的节奏，真的好像骏马在草原上奔驰，非常的形象。当然，这个段子讲述的故事对于当时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来说，有着很多无法超越的局限，这也是我们今天听起来颇感遗憾的地方。不过对于梁厚民先生的表演来说，这一段无疑是非常精彩的，希望您会喜欢。 我的表情很酷，却很招人嫉妒，那是因为我紧张，所以有点麻木，在失眠埋伏，那双迷人的眼睛让我忘记了孤独，就连广告里的姑娘我也不屑一顾，小眼睛的姑娘就坐在我的身旁，我偷偷地看她长得还真漂亮，小眼睛的姑娘就坐在身旁，我偷偷爱上了她的温柔善良。 让我忘记了孤独，就连广告里的姑娘我也不屑一顾，小眼睛的姑娘就坐在我的身旁，我偷偷的看她长得还真漂亮，小眼睛的姑娘就坐在我的身旁，我偷偷爱上善良。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张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一。今天《岁月风云》这个单元，咱们要一起来说说相声的关键词“抓哏”，这个呀也叫做现挂。要想解释清楚什么叫做现挂，就要先交代一下相声最初表演的状态。最初呢，艺人们都是撂地儿说相声，庙会、集市这些人员混杂的场所造就了相声和其他多种民间艺术。撂地儿演出的相声让演员与观众之间的距离空前接近，这种看似不利的条件却造就了演员处乱不惊、随机应变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形成，除去生活本身的磨练，更多的是来自于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吸收和借鉴。比如抓哏，也就是现挂，就是来源于京剧中丑角的本领。下面让我们来听相声演员田立和是怎么说的。 像这个抓哏呢，跟京剧是很有关系。因为说啊，我当初小组的时候，老师就说咱们跟京剧丑角是一个行当，所以说他跟这个京剧确实是有血缘关系，他抓哏也是这个，相声离不开现挂，因为相声他这个曲种比较晚一点，他就是吸收了各个行业的这个东西，因为很多相声演员竟是出身于戏曲的不少。 当时的京剧继承了宋代杂剧中丑角在演出中即兴插科打诨的传统，相声演员们则把这种本领称为抓哏。下面让我们接着听曲艺理论家倪中之是怎么说的。 而皮黄戏形成以后，特别是小花脸啊，在戏当中呢有很多抓哏的东西，临时抓哏，这样可以沟通观众跟演员之间的关系，可以啊台上台下打成一片，造成很好的效果。所以相声在形成的时候，除了它自身的啊这个传承以外，它也受当时这种皮黄戏啊其他的这个戏曲啊这种花季表演插科打诨的影响，也形成了一种抓哏，在相声界呢叫抓现挂。 说到这儿，我们对现挂这个词儿的来源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接着就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田立和表演的单口相声《死要面子》。咱们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再举例说一说相声演员演出的时候是如何抓现挂的。 满清的这个八旗子弟龙子龙孙生下来呀、啊、就有一份口粮，那叫钱粮。这种家庭啊，不愁吃不愁喝，生活条件优越，孩子们长大了，尤其是男孩子，提笼架鸟啊，架鹰牵狗赛马，斗个蛐蛐养蝈蝈，讲吃讲喝讲排场，天天的饱食终日，茶碗里头这么一泡。到了民国呢，就不发钱粮了，有的人呢没有谋生的本领，怎么办呢？就靠着这个卖祖产过日子，日久天长呢，当卖皆空。有的人呢，哎，硬撑着，还要面子，家里吃不起炖肉了，弄这肉皮呀、啊，抹在嘴唇上，远处这么一看呢、啊，也是油花花的，哎，一出门啊。舔胸叠肚，高扬脸儿，打饱嗝儿，嘴里头叼着牙签儿，碰见熟人了，哟，二哥哪儿去？啊，前面遛弯儿，吃什么？刚吃完，吃什么呀？冰激凌，冰激凌不塞牙呀。就这个，还泡茶馆了。这位啊，早饭吃的什么呀？干粮买不起了。喝两碗小米粥，到茶馆碰熟人一让，哟，二哥，啊，兄弟兄弟，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哎呀，吃完了吗？啊，吃了，吃什么呀？哎，月牙子不灵。旁边那边愣住了，什么叫月牙子？这得跟您领教。完嘞，连这都不懂了。这社会上流行的一句俏皮话，月牙子，知道吗？就是包饺子。哎呦呵，多领教多领教。我、哦、包饺子叫月牙子。嗯，包饺子什么馅儿的？嗨，这月份吃什么馅儿啊？也就是三鲜馅儿吧。啊，都是虾、海螃蟹、猪肉，翘点韭黄，我又放点鸡蛋、海参，够五鲜馅儿了。起个名儿，五福捧寿，嘿，这名儿吉祥。告诉您呢，鸡汤调馅儿，煮饺子时候啊，拿去了油的鸡汤煮饺子。告诉您，那到嘴里头，吃出来俩味儿的。哎呦，又跟您学一招，好好好。哎呀，真是美食家呀！来来来，喝茶，倒了碗茶递过去了。这位喝的茶呀，沏的太艳了，挂板儿，比那个酱油颜色浅点儿。这位端起茶碗来，不喝吧不成，刚吃完月牙子包饺子，一定是想水喝，要喝吧，怕肚子里小米粥扛不住，没办法，一咬牙，咕噔咕噔，这碗茶喝下去。旁边那位连三并四这么一让。连着三碗喝下去，坏了，比那个打药都厉害呀、啊！翻肠角度啊， 这小米粥扛不住，一会儿的功夫一恶心，哇，吐一地小米粥。旁边那位愣了，哎，您不吃的是月牙子吗？啊，对呀，吃月牙子吐星星吗？ 听完了田立和表演的单口相声死要面子，我们接着来说说相声关键词现挂。已故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生前不仅为我们解释了什么叫做现挂，还通过他的父亲，也就是相声大师侯宝林的真实事例，告诉我们相声演员是如何在演出现场抓现挂的。 什么叫现挂呢？就是说本身呢不在作品里边，但是呢突然间由于某一种事件或者某一种声音某一种现象，演员忽然间想到的或者看到的，而且大家也都看到了，又有机的和这个作品呢联系到一块儿了，它会产生非常强烈的效果。但是说这个现挂呢，它要求演员呢眼要快，思想要快，嘴要快，马上就能反应出来。 新娘走到跟前儿，把那酒往火上一倒，呼，火苗起来了。 哦， 趁着热乎劲儿迈过去， 我就能迈过去， 活活实实，旺旺腾腾。 我就为这句吉祥话， 往后他们家日子好过。 我就为这个， 那引起火灾怎么办？ 但是就说在这儿的时候，正好赶上外边过救火车，那会儿救火车呢，它是打铃铛的，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就这个救火车就过去了。这一会儿是最容易什么呢？最容易分散观众精力的时候，那观众都往外看，是吧？所以呢这个演员的机制也就在这儿了。所以说您听见没有啊，过救火车呢，这不定哪儿又结婚呢，等人大伙嘎就乐了。一个演员的素质好就好在这儿，他能够非常好的能够利用当时的此情此景，能够把跟自己的作品结合在一块儿，产生更强烈的效果。 相信您一定了解了相声演员在演出时是如何抓现挂的。在今后的节目中，我们还将专门为您介绍众多相声名家临时砸现挂的小故事。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完整的欣赏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相声《婚姻与迷信》。 您看新旧社会呀，一对比有很多的事情都不同。 哎，全都不一样了。 旧社会喊了多少年男女平等， 是啊， 这老没平了。 老没平等。 哎，他因为是男性社会嘛。 是吗？ 男人可以在社会上参加一切活动。 对。 妇女呢，附属品。 附属品？ 哎，没地位。 哦，没有地位。 哎， 您就说没有地位得了吧。 在家里做菜做饭洗衣裳生孩子， 这个操持家务啊， 就管这个。 那可不是吗？ 是吧？ 嗯， 男人地位高，女人地位低吗？ 是啊，这就不平等吗？ 一般形容词都有区别。 啊，有什么区别？ 形容男人呢都带个大字儿。 带大字儿。 形容妇女都带个小字儿。 这怎么说呀？ 您没注意吗？ 啊， 形容男人 啊， 男子大丈夫。 嚯， 听这词儿多棒。 嗯 嗯，大老爷们儿。 是。 大小伙子。 呵。 大学生。 嗯。 一落生就是个大胖小子。 啊，满带个大字儿， 形容妇女坏了，满带小字儿， 怎么说呀？ 小丫头， 嗯， 小妞， 嗯， 小姑娘， 嗯， 好容易盼着结婚了， 好了， 小媳妇儿， 小，哦，怎么着没脱离这小字儿？ 结婚以后，男人死了更倒霉了， 怎么？ 小寡妇， 好，可这小字老没离开，嗯， 这还是一般的白话 哦， 那个文言呢？说起来啊。这就更讨厌了。 转文呐。 哎，你这个夫妻这个称呼 啊 啊，你要是男人说自己的女人 怎么说啊？ 白话说吧。 嗯， 我老婆。 老婆。 我们那口子。 那口子。 我们家了的。 家了的。 你们家的东西多了，那他算哪一类呢？ 你说这叫什么名词呢？ 啊， 嗯， 文言的是贱内。 哦， 头上先来个贱字。 啊，贱内。 嗯，这行上就好不了。 嗯，怎么？ 贱嘛。 对，有个贱字吗？ 嗯，内子。 哦，内子。 房下。 嗯。 捉精。 对。 糟糠。 糟糠。 好糠才四分钱一斤呢。 糟糠呢？ 更没行式了。 说的是呢， 是吧？您说这叫什么名称？ 现在这个名词是完全取消。 那是啊，解放以后好了。 哎， 平等了。 是啊， 都称为爱人。 对呀、啊， 我要给人介绍也是这样 啊。 你这是我爱人。 谁？我